记得关于一起神速数经典，所以当下是情侣都一能听见，不是做人感觉陪我度过这寂寞的夜，一直想想你名字我那么简单，可是不能忘记最后那个约定，在美丽的日子坚强地活下去，忘记所有的悲伤。我的爱人啊，知道这多不容易，终于找到了永远在一起的我就是看着微笑的我，如果可以的话想牵着你的手一起周游那天涯海角，在不知不觉中冬天已经来到，但是这个梦想完成的就重要，我会帮你换上洗刷做的外套，这样就不会感冒。我的爱人啊，现在感觉暖和了吧，终于找到了永远在一起的这样。